霜，风霜扑面干，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中心梦，路随人往往，人生事美梦如烟火，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茫茫。

花钱觉得是一件开心的事。那在花钱方面呢，多数人只是遵循着自己的直觉。然而怎样花钱才能更有幸福感呢？有人说把钱花在体验感十足的旅行上，也有人说把钱花在保障健康的地方，还有的人干脆花在吃吃喝喝上。那么你觉得如何花钱更具有幸福感？哪次花钱让你觉得花得值、花得稳呢？在这里欢迎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如何把钱花出一种幸福感。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积极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还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提供的五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的免费自驾名额。赶快留言参与今天的互动吧。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贷办服务热线5688-49。 我是六人游

看到的还是你那灿烂的样子。